阿贝斯，你看，手掌很软，如果担心控制不住力度，用掌心碰碰我也行。 哎，怎么有种教猛兽亲近人类的感觉？ 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。 哎，怎么这么难搞？ 阿贝斯，或者还有什么更软的地方？ 怎么没有咬破了？ 纸在哪儿？ 王子的嘴巴受伤了。 阿贝斯，餐巾纸是不是都被你？ 王子。